第二十八回，蒋玉菡情赠欠香罗，薛宝钗修笼红麝串。话说林黛玉因昨夜晴雯不开门一事，错疑在宝玉身上。至次日，又可巧遇见见花之期，正是一腔无名正未发泄，又勾起伤春愁思，因把些残花落瓣去掩埋，由不得感花伤己，哭了几声，便随口念了几句。不想宝玉在山坡上听见，先不过点头感叹，伺候听到农经葬花人小痴，他年葬农知是谁，一朝春尽红颜老，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，不觉动倒山坡之上，怀里兜的落花洒了一地。试下林黛玉的花颜月貌，将来一倒无可寻觅之时，宁不心碎肠断。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，推之于他人，如宝钗、香菱、袭人等，亦可到无可寻觅之时矣。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，则自己又安在在？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，则思处、思园、思花、思柳，又不知当属谁姓矣。因此一而二，二而三，反复推求了去，朕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，杳无所知，逃大灶，出尘网，实可解释这段悲伤。正是花影不离身左右，鸟声只在耳东西。那林黛玉正自伤感，忽听山坡上也有悲声，心下想道： 人人都笑我有些痴病，难道还有一个痴子不成？ 想着抬头一看，见是宝玉。林黛玉看见便道： 翠，我倒是谁？原来是这个狠心短命的。 刚说到短命二字，又把口掩住，长叹了一声，自己抽身便走了。这里宝玉悲动了一回，忽然抬头不见了黛玉，便知黛玉看见他躲开了，自己也觉无味，抖抖土起来，下山寻归旧路，往怡红院来。可巧看见林黛玉正在前头走，连忙赶上去说道： 你且站住，我知你不理我，我只说一句话，从今后撂开手。 林黛玉回头看见是宝玉，但要不理他，听他说只说一句话，从此撂开手，这话里有文章，少不得站住说道： 有一句话，请说来。 宝玉笑道： 两句话说了，你听不听？ 黛玉听说，回头就走。宝玉在身后面叹道： 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？ 林黛玉听见这话，由不得站住，回头道： 当初怎么样？今日怎么样？ 宝玉叹道： 当初姑娘来了，哪不是我陪着玩笑？凭我心爱的姑娘要就拿去，我爱吃的听见姑娘也爱吃，连忙干干净净收着等姑娘吃，一桌子吃饭，一床上睡觉。丫头们想不到的，我怕姑娘生气，我替丫头们想到了。我心里想着，姊妹们从小长大，亲也罢热也罢，合计到了才见得比人好。如今谁成望姑娘人大心大，不把我放在眼睛里，倒把外四路的什么宝姐姐、凤姐姐的放在心坎上，倒把我三日不理四日不见的。我又没个亲兄弟亲姊妹，虽然有两个，你难道不知道是和我隔母的？我也和你似的读出，只怕同我的心一样，谁知 我是白操了这个心，弄得有冤无处诉。 说着不觉滴下眼泪来。黛玉耳内听了这话，眼内见了这情景，心内不觉灰了大半，也不觉滴下泪来，低头不语。宝玉见他这般情景，遂又说道： 我也知道我如今不好了，但只凭着怎么不好，万不敢在妹妹跟前有错处，便有一二分错处，你倒是或教导我，借我下次，或骂我两句，打我两下，我都不灰心。谁知你总不理我，叫我摸不着头脑，少魂失魄，不知怎么样才好。就便死了也是个屈死鬼，任凭高僧高道忏悔也不能超生，还得你声明了缘故，我才得脱生呢。 黛玉听了这个话，不觉将昨晚的事都忘在九霄云外了，便说道： 你既这么说，昨儿为什么我去了，你不叫丫头开门？ 宝玉诧异道： 这话从哪里说起？我要是这么样，立刻就死了。 林黛玉啐道： 大清早起死呀活的，也不忌讳。你说有呢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起什么事呢？ 宝玉道： 实在没有见你去，就是宝姐姐做了一坐就出来了。 林黛玉想了一想，笑道： 是了，想必是你的丫头们懒带动，丧声歪气的也是有的。 宝玉道： 想必是这个缘故，等我回去问了是谁，教训教训他们就好了。 黛玉道： 你的那些姑娘们也该教训教训，只是我论理不该说，今儿得罪了我的事小，倘或明儿宝姑娘来，什么贝姑娘来，也得罪了，事情岂不大了？ 说着抿着嘴笑，宝玉听了又是咬牙又是笑。二人正说话，只见丫头来请吃饭，遂都往前头来了。王夫人见了林黛玉，应问道： 大姑娘，你吃那鲍太医的药可好些？ 林黛玉道： 也不过这么着，老太太还叫我吃王大夫的药呢。 宝玉道： 太太不知道，你妹妹是内症，先天生的弱，所以经不住一点风寒，不过吃两剂煎药就好了，散了风寒，还是吃丸药的好。 王夫人道： 巧儿大夫说了个丸药的名字，我也忘了。 宝玉道： 我知道那些丸药，不过叫他吃什么人参养荣丸。 王夫人道： 不是。 宝玉又道： 八珍益母丸，左归右归，再不就是麦味地黄丸。 王夫人道： 都不是，我只记得有个金刚两个字的。 宝玉扎手笑道： 从来没听见有个什么金刚丸，若有了金刚丸，自然有菩萨散了。 说得满屋里人都笑了。宝钗抿嘴笑道： 想是天王补心丹。 王夫人笑道： 是这个名儿，如今我也糊涂了。 宝玉道： 太太倒不糊涂，都是叫金刚菩萨知识糊涂了。 王夫人道： 扯你娘的臊，又请你老子捶你了。 宝玉笑道： 我老子再不为这个捶我的。 王夫人又道： 既有这个名儿，明儿就叫人买些来吃。 宝玉笑道： 这些都不中用的，太太给我360两银子，我替妹妹配一料丸药，保管一料不完就好了。 王夫人道： 放屁，什么药就这么贵？ 宝玉笑道： 当真的呢，我这个方子比别的不同，那个药名也古怪， 一时也说不清，只讲那头胎紫河车，人形带夜身，360两不足。龟打何首乌、千年松根、茯苓胆，诸如此类的药都不算为奇，只在群药里算。那为君的药说起来唬人一跳，巧儿薛大哥哥求了我12年，我才给了他这方子。他拿了方子去又寻了2-3年，花了有上千的银子才配成了。太太不信，只问宝姐姐。 宝钗听说，笑着摇手说： 我不知道，也没听见，你别叫姨娘问我。 王夫人笑道： 到底是宝丫头，好孩子不撒谎。 宝玉站在当地，听见如此说，一回身把手一拍说道： 我说的倒是真话呢，倒说我撒谎。 口里说着，忽一回身，只见林黛玉坐在宝钗身后，抿着嘴笑，用手指头在脸上画着羞他。凤姐应在里间屋里看着人放桌子，听如此说，便走来笑道： 宝兄弟不是撒谎，这倒是有的。上日薛大哥亲自来和我寻珍珠，我问他做什么，他说配药，他还抱怨说不配也罢了，如今哪里知道这么费事。我问他什么药，他说是宝兄弟的方子，说了多少药我也没工夫听，他说不然我也买几颗珍珠了，只是定要头上戴过的，所以来和我寻。他说妹妹就没散的，花扇也得掐下来，过后我剪好的再给妹妹穿了来，我没法儿，把2只珠花现拆了给他，还要了1块3尺上用大红纱去，辱不辱了革面子呢。 凤姐说一句，那宝玉念一句佛说： 太阳在屋子里呢。 凤姐说完了，宝玉又道： 太太想，这不过是将就呢，正经按那方子，这珍珠宝石定要在古坟里的，有那古时富贵人家装过的头面拿了来才好，如今哪里为这个去刨坟掘墓，所以只是活人带过的也可以使得。 王夫人道： 阿弥陀佛，不当家画画的，就是坟里有这个，人家死了几百年，这会子翻尸盗骨的，做了药也不灵。 宝玉向林黛玉说道： 你听见了没有？难道二姐姐也跟着我撒谎不成？ 脸望着黛玉说话，却拿眼睛瞟着宝钗。黛玉便拉王夫人道： 舅母听听，宝姐姐不替她圆谎，她支吾着我。 王夫人也道： 宝玉很会欺负你妹妹。 宝玉笑道： 太太不知道这缘故，宝姐姐先在家里住着，那薛大哥哥的事她也不知道，何况如今在里头住着呢，自然是越发不知道了。林妹妹才在背后羞我，打量我撒谎呢。 正说着，只见贾母房里的丫头找宝玉、林黛玉去吃饭，林黛玉也不叫宝玉，便起身拉了那丫头就走。那丫头说等着宝玉一块儿走。林黛玉道： 他不吃饭了，咱们走，我先走了。 说着便出去了。宝玉道： 我今儿还跟着太太吃吧。 王夫人道： 爸爸，我家吃斋，你正经吃你的去吧。 宝玉道： 我也跟着吃斋。 说着便叫那丫头去吧，自己先跑到桌子上坐了。王夫人向宝钗等笑道： 你们只管吃你们的，由他去吧。 宝钗应笑道： 你正经去吧，吃不吃陪着林姑娘走一趟，她心里打紧的不自在呢。 宝玉道： 理他呢，过一会子就好了。 一时吃过饭，宝玉一则怕贾母记挂，二则也记挂着林黛玉，忙忙的要茶漱口。探春、惜春都笑道： 二哥哥，你成日家忙些什么？ 吃饭吃茶也是这么忙碌碌的。 宝钗笑道， 你叫他快吃了叫林妹妹去吧，叫他在这里胡缠些什么。 宝玉吃了茶便出来，一直往西院来，可巧走到凤姐儿院门前，只见凤姐蹬着门槛子拿耳挖子踢牙，看着十来个小厮们挪花盆呢。见宝玉来了笑道， 你来得好，进来进来，替我写几个字。 宝玉只得跟了进来。到了屋里，凤姐命人取过笔砚纸来，向宝玉道， 大红妆缎40匹，蟒缎40匹，上用纱各色100匹，金项圈4个。 宝玉道， 这算什么，又不是账又不是礼物，怎么个写法。 凤姐儿道， 你只管写上，横竖我自己明白就罢了。 宝玉听说只得写了，凤姐一面收起一面笑道， 还有句话告诉你，不知你依不依，你屋里有个丫头叫红玉，我要叫了来使唤，明儿我再替你挑几个，可使得。 宝玉道， 我屋里的人也多得很，姐姐喜欢谁只管叫了来，何必问我。 凤姐笑道， 既这么着，我就叫人带她去了。 宝玉道， 只管带去。 说着便要走。凤姐儿道， 你回来，我还有一句话呢。 宝玉道， 老太太叫我呢，有话等我回来吧。 说着便来至贾母这边，只见都已吃完饭了。贾母因问他， 跟着你娘吃了什么好的。 宝玉笑道， 也没什么好的，我倒多吃了一碗饭。 因问， 林妹妹在哪里。 贾母道， 里头屋里呢。 宝玉进来，只见地上一个丫头吹熨斗，炕上两个丫头打粉线，黛玉弯着腰拿着剪子裁什么呢。宝玉走进来笑道， 哟，这是做什么呢，才吃了饭这么空着头，一会子又头疼了。 黛玉并不理，只管裁他的。有一个丫头说道， 那块绸子脚还不好呢，再熨它一熨。 黛玉便把剪子一撂说道， 理他呢，过一会子就好了。 宝玉听了只是纳闷儿，只见宝钗探春等也来了，和贾母说了一回话。宝钗也进来问道， 你妹妹做什么呢。 因见林黛玉裁剪，因笑道， 妹妹越发能干了，连裁剪都会了。 黛玉笑道， 这也不过是撒谎哄人罢了。 宝钗笑道， 我告诉你个笑话，才刚喂那个药，我说了个不知道，宝兄弟心里不受用了。 林黛玉道， 理他呢，过一会子就好了。 宝玉向宝钗道， 老太太要磨骨牌，这没人呢，你磨骨牌去吧。 宝钗听说便笑道， 我是为磨骨牌才来了。 说着便走了。林黛玉道， 你倒是去吧，这里有老虎看吃了你。 说着又裁。宝玉见他不理，只得还陪笑说道， 你也出去逛逛，再才不吃。 林黛玉总不理，宝玉便问丫头们， 这是谁叫裁的。 林黛玉见问丫头们便说道， 凭他谁叫我裁，也不管二爷的事。 宝玉方欲说话，只见有人进来回说外头有人请。宝玉听了忙撤身出来。黛玉向外头说道， 阿弥陀佛，赶你回来， 我死了也罢了。 宝玉出来到外面，只见贝宁说道： 冯大爷家请。 宝玉听了知道是昨日的话，便说 要衣裳去， 自己便往书房里来。贝明一直到了二门前等人，只见一个老婆子出来了，贝明上去说道： 宝二爷在书房里等出门的衣裳，你老人家进去带个信儿。 那婆子说： 放你娘的屁，倒好，宝二爷如今在园里住着，跟他的人都在园里，你又跑了这里来带信来了。 贝明听了笑道： 骂的是，我也糊涂了。 说着一径往东边二门前来，可巧门上小厮在甬路底下踢球，贝明将缘故说了，小厮跑了进去，半日抱了一个包袱出来递于贝明。回到书房里，宝玉换了，命人备马，只带着贝明、除药、双瑞、双寿四个小厮去了。一径到了冯子英家门口，有人抱鱼了冯子英出来迎接进去，只见薛蟠早已在那里酒后，还有许多唱曲儿的小厮，并唱小旦的蒋玉菡、锦香院的妓女云儿，大家都见过了，然后吃茶。宝玉请茶笑道： 前儿所言幸与不幸之事，我昼悬夜想，今日一闻呼唤极致。 冯子英笑道： 你们令表兄弟倒的心实，前日不过是我的设辞，诚心请你们一次，恐又推脱，故说下这句话。今日一邀极致，谁知都信真了。 说毕，大家一笑，然后摆上酒来，依次坐定。冯子英先命唱曲儿的小厮过来让酒，然后命云儿也来敬。那薛蟠三杯下肚，不觉忘了情，拉着云儿的手笑道： 你把那踢踢心燕儿的曲子唱给我听，我吃一坛如何？ 云儿听说，只得拿起琵琶来唱道： 两个冤家都难丢下，想着你来又记挂着他，两个人形容俊俏都难描画，想昨宵幽期私定在图这家，一个偷情一个寻拿，拿住了三曹对岸，我也无回话。 唱毕笑道： 你喝一坛子罢了。 薛蟠听说笑道： 不止一坛，再唱好的来。 宝玉笑道： 听我说来，如此滥饮，一醉而无味，我先喝一大海，发一新令，有不遵者，连罚十大海，逐出席外，与人斟酒。 冯子英、蒋玉菡等都道： 有理有理。 宝玉拿起海来一气饮干，说道： 如今要说悲愁喜乐四字，却要说出女儿来，还要注明这四字缘故，说完了饮门酒，酒面要唱一个新鲜十样曲子，酒底要席上生风一样东西，或古诗旧对，四书五经成语。 薛蟠未等说完，先站起来拦道： 我不来别算我，这竟是捉弄我呢。 云儿也站起来推他坐下，笑道： 怕什么，这还亏你天天吃酒呢，难道你连我也不如？我回来还说呢，说是了吧，不是了，不过罚上几杯，哪里就醉死了，你如今一乱令，倒喝十大海，下去斟酒不成？ 众人都拍手道妙。薛蟠听说无法，只得做了。听宝玉说道： 女儿悲， 青春已大守空闺，女儿愁，悔教夫婿觅封侯，女儿喜，对镜晨妆颜色美，女儿乐，秋浅架上春衫薄。 众人听了都道：“ 说的有理。” 薛蟠独扬着脸摇头说：“ 不好，该罚。” 众人问：“如何该罚？” 薛蟠道：“ 他说的我通不懂，怎么不该罚？” 云儿便拧他一把笑道：“ 你悄悄的想你的吧，回来说不出来又该罚了。” 于是拿琵琶听宝玉唱道：“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，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，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，忘不了新愁与旧愁，咽不下玉粒金唇噎满喉，照不见菱花镜里形容瘦，展不开的眉头挨不明的更漏呀，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，流不断的绿水悠悠。” 唱完，大家齐声喝彩，读薛蟠说五板。 宝玉饮了门杯，便拈起一片梨来说道：“ 雨打梨花深闭门。” 完了令，下该冯子英说道：“ 女儿悲，儿夫染病在垂危，女儿愁，大风吹倒梳妆楼，女儿喜，头胎养了双生子，女儿乐，思想花园掏蟋蟀。” 说毕，端起酒来唱道：“ 你是个可人，你是个多情，你是个刁钻古怪鬼灵精，你是个神仙也不灵，我说的话儿你全不信，只叫你去背地里细打听，才知道我疼你不疼。” 说完，饮了门杯，说道：“ 鸡声茅店月。” 另晚，下该云儿。云儿便说道：“ 女儿悲，将来终身只靠谁？” 薛蟠叹道：“ 我的儿，有你薛大爷在，你怕什么？” 众人都道：“ 别混他，别混他。” 云儿又道：“ 女儿愁，妈妈打骂何时休？” 薛蟠道：“ 前儿我见了你妈，还吩咐她不叫她打你呢。” 众人都道：“ 再多言者，罚酒十杯。” 薛蟠连忙自己打了一个嘴巴子，说道：“ 没耳性，再不许说了。” 云儿又道：“ 女儿喜，情郎不舍还家里，女儿乐，住了萧馆弄闲锁。” 说完便唱道：“ 豆蔻开花三月三，一个虫儿往里钻，钻了半日不得进去，爬到花上打秋千，皱儿小心肝，我不开了你怎么钻？” 唱毕，饮了门酒，说道：“ 桃之夭夭。” 令完了，下该薛蟠。薛蟠道：“ 我可要说了， 女儿悲。” 说了半日，不见说底下的。冯子英笑道：“ 悲什么？快说来。” 薛蟠登时急得眼睛铃铛一般，瞪了半日才说道：“ 女儿悲。” 又咳嗽了两声，说道：“ 女儿悲，嫁了个男人是乌龟。” 众人听了都大笑起来。薛蟠道：“ 笑什么？难道我说的不是？” 一个女儿嫁了汉子要当王八，他怎么不伤心呢？众人笑得弯腰说道， 你说的很是，快说底下的。 薛蟠瞪了一瞪眼又说道， 女儿丑。 说了这句又不言语了。众人道， 怎么丑？ 薛蟠道， 绣房窜出个大马猴。 众人呵呵笑道，该罚该罚，这句更不通，先还可恕。说着便要筛酒，宝玉笑道， 押韵就好。 薛蟠道，令官都准了，你们闹什么？众人听说方才罢了。云儿笑道， 下两句越发难说了，我替你说吧。 薛蟠道，胡说，当真我就没好的了，听我说吧。女儿喜，洞房花烛朝拥起。众人听了都诧异道， 这句何其太韵。 薛蟠又道，女儿乐，一个鸡巴往里戳。众人听了都扭着脸说道， 该死该死，快唱了吧。 薛蟠便唱道， 一个蚊子哼哼哼。 众人都怔了，说， 这是个什么曲儿？ 薛蟠还唱道， 两个苍蝇嗡嗡嗡。 众人都道， 罢罢罢。 薛蟠道，爱听不听，这是新鲜曲儿，叫做哼哼韵，你们要懒得听，连酒底都免了，我就不唱。众人都道， 免了吧免了吧，倒别耽误了别人家。 于是蒋玉菡说道， 女儿悲，丈夫一去不回归，女儿愁，无钱去打桂花油，女儿喜，灯花并头结双蕊，女儿乐，夫唱妇随真和和。 说必唱道， 可喜你天生成百媚娇，恰便似活神仙离碧霄，赌青春年正小，配鸾凤真也着。呀，看天河正高，听桥楼鼓敲，替银灯同入鸢尾桥。 唱毕引了门扉笑道，这诗词上我倒有限，幸而昨日见了一副对子，可巧只记得这句，幸而席上还有这件东西。说毕便干了酒，拿起一朵木樨来念道， 花气袭人枝骤暖。 众人倒都依了。完令，薛蟠又跳了起来，喧嚷道， 了不得了不得，该罚该罚，这席上又没有宝贝，你怎么念起宝贝来？ 蒋玉菡怔了，说道， 何曾有宝贝？ 薛蟠道， 你还赖呢，你再念来。 蒋玉菡只得又念了一遍。薛蟠道， 袭人可不是宝贝，是什么？你们不信，只问他。 说毕指着宝玉，宝玉没好意思起来，说， 薛大哥，你该罚多少？ 薛蟠道， 该罚该罚。 说着拿起酒来一饮而尽。冯子英与蒋玉菡等不知缘故，云儿便告诉了出来。蒋玉菡忙起身赔罪。众人都道， 不知者不作罪。 少刻宝玉出席解手，蒋玉菡便随了出来。二人在廊檐下，蒋玉菡又赔不是。宝玉见他妩媚温柔，心中十分留恋，便紧紧地搭着他的手叫他， 贤浪往我们那里去。还有一句话借问，也是你们贵班中有一个叫奇观的，他在哪里？如今名驰天下，我独无缘一见。 蒋玉菡笑道：“ 就是我的小名儿。” 宝玉听说，不觉欣然跌足，笑道：“ 有幸有幸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今儿出会便怎么样呢？” 想了一想，向袖中取出扇子，将一个玉珏扇坠解下来，递于奇观道：“ 微物不堪，略表今日之意。” 奇观接了，笑道：“ 胡公受禄，何以克当？也罢，我这里得了一件奇物，今日早起方记上，还是促进的，聊可表我一点亲热之意。” 说毕，撩衣，将系小衣儿一条大红巾子解了下来，递与宝玉道：“ 这汗巾子是茜香国女国王所供之物，夏天系着，肌肤生香，不生汗渍。昨日北静王给我的，今日才上身。若是别人，我断不肯相赠。二爷，请把自己系的解下来，给我系着。” 宝玉听说，喜不自禁，连忙接了，将自己一条松花汗巾解了下来，递于奇观。二人方束好，只见一声大叫：“ 火可拿住了！” 只见薛蟠跳了出来，拉着二人道：“ 放着酒不吃，两个人淘席出来干什么？快拿出来我瞧瞧。” 二人都道：“ 没有什么。” 薛蟠哪里肯依，还是冯子英出来才解开了，于是复有归坐饮酒，至晚方散。宝玉回至园中，宽衣吃茶，袭人见扇子上的坠儿没了，便问他：“ 往哪里去了？” 宝玉道：“ 马上丢了。” 睡觉时，只见腰里一条血点似的大红汗巾子，袭人便猜了八九分，因说道：“ 你有了好的系裤子，把我那条还我吧。” 宝玉听说，方想起那条汗巾子原是袭人的，不该给人才是，心里后悔，口里说不出来，只得笑道：“ 我赔你一条吧。” 袭人听了，点头叹道：“ 我就知道又干这些事，也不该拿着我的东西给那些混账人去，也难为你心里没个算劲儿。” 再要说几句，又恐怄上他的酒来，少不得也睡了一宿无话，至次日天明方才醒了，只见宝玉笑道：“ 夜里失了道也不晓得，你瞧瞧裤子上。” 袭人低头一看，只见昨日宝玉系的那条汗巾子系在自己腰里呢，便知是宝玉夜间换了，忙一顿把解下来，说道：“ 我不稀罕这行子，趁早拿了去。” 宝玉见他如此，只得委婉解劝了一回，袭人无法，只得系在腰里。过后宝玉出去，终究解下来置在个空箱子里，自己又换了一条系着。宝玉并未理论，因问起昨日可有什么事情，袭人便回说：“ 二奶奶打发人叫了红玉去了，她原要等你来的，我想什么要紧，我就做了主，打发他去了。” 宝玉道：“ 很是，我已知道了，不必等我罢了。” 袭人又道：“ 昨贵妃打发夏太监出来，送了120两银子，叫在清虚观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教，唱戏献供，叫甄大爷领着众位爷们跪香拜佛呢，还有端午的节礼也赏了。” 说着命小丫头子来，将昨日所赐之物取了出来，只见上等宫扇两柄，红麝香珠两串，凤尾罗二端，芙蓉钿一领。宝玉见了，喜不自胜，问：“ 别人也都是这个？” 袭人道：“ 老太太的多着一个香如意，一个玛瑙枕，太太老爷姨太太的只多着一个如意，你的同宝姑娘的一样，林姑娘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只单有扇子同鼠桌，别人都没了。大奶奶二奶奶她两个是每人两匹纱，两匹罗，两个香袋，两个钉子药。 宝玉听了笑道， 这是怎么个缘故？怎么林姑娘的倒不同我的一样，倒是宝姐姐的同我一样，别是传错了吧？ 袭人道， 昨儿拿出来都是一份一份的写着签子，怎么就错了？你的是在老太太屋里的，我去拿了来了，老太太说了明儿叫你一个五更天进去谢恩呢。 宝玉道，自然要走一趟。说着便叫紫霄来， 拿了这个到林姑娘那里去，就说是昨我得的，爱什么留下什么。 紫霄答应了，拿了去，不一时回来说， 林姑娘说了昨儿也得了，二爷留着吧。 宝玉听说便命人收了，刚洗了脸出来要往贾母那里请安去，只见林黛玉顶头来了，宝玉赶上去笑道， 我的东西叫你捡，你怎么不捡？ 林黛玉昨日所恼宝玉的心事早又丢开，又顾今日的事了，因说道， 我没这么大福尽寿，比不得宝姑娘，什么金什么玉的，我们不过是草木之人。 宝玉听他提出金玉二字来，不觉心动疑猜，便说道， 除了别人说什么金什么玉，我心里要有这个想头，天诛地灭，万事不得人身。 林黛玉听他这话，便知他心里动了疑，忙又笑道， 好没意思，白白的说什么事，管你什么金什么玉的呢。 宝玉道， 我心里的事也难对你说，日后自然明白，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，第四个就是妹妹了，要有第五个人我也说个事。 林黛玉道， 你也不用说事，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，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。 宝玉道， 那是你多心，我再不的。 林黛玉道， 昨儿宝丫头不替你圆谎，为什么问着我呢？那要是我，你又不知怎么样了。 正说着，只见宝钗从那边来了，二人便走开了。宝钗分明看见，只装看不见，低着头过去了。到了王夫人那里坐了一回，然后到了贾母这边，只见宝玉在这里呢。薛宝钗因往日母亲对王夫人等曾提过金锁是个和尚给的，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等语，所以总远着宝玉。昨儿见元春所赐的东西独他与宝玉一样，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。幸亏宝玉被一个林黛玉缠绵住了，心心念念只记挂着林黛玉，并不理论这事。此刻忽见宝玉笑问道， 宝姐姐，我瞧瞧你的红色串子。 可巧宝钗左腕上拢着一串，见宝玉问他，少不得退了下来。宝钗生得肌肤丰泽，容易退不下来，宝玉在旁看着雪白一段酥臂，不觉动了羡慕之心，暗暗想到，这个膀子要长在林妹妹身上，或者还得摸一摸，偏生长在她身上。正是恨没福得摸，忽然想起金玉一事来，再看看宝钗形容，只见脸若银盆，眼似水杏，唇不点而红，眉不画而翠，比起林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，不觉就呆了。宝钗退了串子来递于他，也忘了接。宝钗见他怔了，自己倒不好意思的，丢下串子回身才要走，只见林黛玉蹬着门槛子，嘴里咬着手帕子笑呢。 宝钗道：“ 你又经不得风吹，怎么又站在那风口里？” 林黛玉笑道：“ 何曾不是在屋里的？只因听天上一声叫唤，出来瞧了瞧，原来是个呆雁。” 薛宝钗道：“ 呆雁在哪里呢？我也瞧一瞧。” 林黛玉道：“ 我才出来，他就特一声飞了。” 口里说着，将手里的帕子一甩，向宝玉脸上甩来。宝玉不防，正打在眼上，哎呦了一声。要知端地，且听下回分解。